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云葫芦的创始人 CEO 胡军。胡总你好。 好，大家好，我是胡军，云葫芦的创始人。 好的，那来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云葫芦这款 APP， 然后这个项目具体在做的哪些事情。 云葫芦呢，就是希望帮助更多的创业者从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和竞争方式的方向呢，我们对它进行系统体系化的服务，也就是不单单是知识产权，包括像我们讲的财务，以及我们所说的一些其他的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标准化的体系上的这种体系服务，这是我们云葫芦要做的体系服务。 那您这些体系服务都是承载着你们自己的工具吗？自己的系统。 是的，我们通过一种最简单的智能方式，把传统服务过程当中流程比较长，然后出错率高，甚至是说无法辨别标准和售后服务20年的周期实现不了的话呢，我们全用工具把它实现了。 明白。那你们研发的这些工具和像您刚也说过用有的这些公司，他们研究了一些 SaaS 的一些工具，可能财务记账啊、代理记账等等一系列的可能知识产权的一些查询等等那些工具，你们的有什么差异化，或者你们的优势在哪一方面？ 可能说我们是说了，就是我们以结果为导向。比如说同样是购买服务，查询类的目前出现的都是菜单，直接的展示。那么我们的查询不是这样，我们的查询出现的是报告，你想要什么结果我就给你。如果您再需要更深入的服务呢，我们会有人在线客服就可以给您做更细致的报告给你，这就是我们人工和工具的结合。 明白。就是做平台然后查数据，这些可能是比较基层的，可能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过程，一到一百这样的过程可能是需要系统的大数据的分析，包括去跟同类产品的一些差异的比较，包括最终的一个你们的这样一个详细的报告，然后可能会更全面的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创业或者是做项目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提升效率。 提升效率。那目前你们产品线是怎样的一个形态？有几条产品线？是有一个 app， 然后还有哪些功能？ 我们还有 PC 端。 也有 PC 端。 对，我们是结合了一个创业者最便于操作的方式来做这个行业的一些工具化的整合。我们不是说能够有这种能力说把服务这个行业当做商品一样简单的售卖，这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把一部分具有一定稍微具备这样的分工职能的人员，可以在极其短的时间之内像普通的微信一样掌握它的操作流程，它就能够替代传统的那些比较漫长的或者说比较盲目的那种筛选服务的过程，把它全部过滤掉。 明白。那现在创业公司有很多，包括可能财税记账的需要有这样服务的公司也有很多，包括大体量的一些公司。那你们进行服务的时候，这样一个服务的场景或者是使用你们产品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你能向我们具体的描述一下？ 比如说我们打开 APP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按钮，按钮进去之后呢，就很自然的就比如说商标注册，然后再点测一个就是我准备选择哪个类别，我准备选哪个套餐，它分为不同的套餐，那自动会生成这样的一个价格出来。然后我们有一种发明专利，我们自己的叫电子签约系统，我认为是最好的签约系统了，只要点击之后就可以用手机来签约下单，然后最终所有的通知文书官文啊全部是通过 APP 来实现的，直接推送给你，是同步实现的。这在任何一家现有的工具里面是实现不了的。我们做到了。 明白。那这是代理记账方面，这是那个 知识 产权方面的。 对， 那其他方面可能像您说的财税啊等等那些方面，你们是怎么去 财税这些方面的话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差异化的服务。因为我们理解的云葫芦起伏的话呢，我们觉得它是把一些已经形成固定思维方式的细分市场呢，暂时我们是不涉及的。比如说像传统的代理记账我们是不做的。因为它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它会放弃这项服务。我们做的是低频的，然后高利润的，然后能够实现对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这样的业务，我们才来做。简单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特别跑腿的那种。 你不会做啊？明白。 不做， 而且比较重那些。 对。 了解。 那你们有这样一个业务，而且直接在上线上就能生成订单，然后来去做那些商标上面的一些注册等等的功能，那肯定也需要一些资质。那你们是如何与上游的这些给你们资质的机构进行合作？他们为什么信任你们，选择跟你们进行这样一个可能给你们这样一个权限呢？ 哦，主持人这问题问得很犀利。其实我们说做企业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他做项目，那这些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你利益分配得当的话，可能别人就愿意跟您合作。就目前一些市场上来看，大部分的企业的话都是希望把别人的项目吸收到自己这边来，别人听他指挥。其实我们不想做这样的方式，我们是想实现一个最初的梦想，就是其实我们最初创业的时候是想的没有这么现在想的这么多。我可以说一下我现在的想法，最初就不说了。现在想法就是说我们想做点事情，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整个行业造成一些不好的冲击，或者说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企业受到了伤害或者代理受到了伤害。我们希望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企业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服务，然后代理机构呢能跟我们合作之后呢提高它的服务质量，然后员工得到有效的成长，最后呢我们通过二次或者三次深度的服务，我们再来分配这一部分数据带来的利润。这是我们追求的，我们不会像现在很多所谓的垂直直接从传统的代理机构手中以低价的形式获取这些用户，我们认为这对企业来说很容易造成很大的伤害。 然后那您本身的母公司知识产权中和国际知识产权公司目前也在去运作，那云葫芦可能是等于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线上的这样一个平台，这样的线上线下相结合可能助于团队的发展，是这样的。 它更容易理解这个行业，比如说我们做国际业务的时候，国内几乎就100家公司里面可能没有一家公司能做国际业务，但这部分业务它都必须要经过一次两次的转包，那很显然这个利润就会被盘剥掉，然后被分割，同时也会造成用户直接用户的成本增加。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是说中和国际跟云葫芦它的关系呢，我们是2017年做了一个调整，云葫芦不参与直接的业务的这种代理，它只做平台做研发。那中和国际也不会跟传统代理机构进行业务上的这种叫分割或者是争抢分流，那我们是一个服务的过程，我会服务你，利润是你的，我们做的是后面的数据。 那你们其实是一个 C2B 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有客户的需求，然后上面有大量的流量，然后导致你们会找一些很多代理的公司帮你们进行服务，然后给他们提供优质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你们在选择代理公司、选择自己的合作机构方面，你们有哪些标准？也不是什么什么样的机构你们都会选择。 对对对，这里面就是我们跟别的机构不同的地方。第一，我们不打那种低价竞争，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企业所谓的补贴，滴滴可以补，但是你知识产权啊或者企业扶持行业您补不了，你一单补那几十块可能给用户造成就是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损失。在我遇到很多创业型的项目都是因为选择这种低价服务造成的所有的宣传资料、宣传文档、视频全部都要重新做，这些损失太大了。那我们提供呢是一个叫合理范围价格的这种价格的服务。那这些价格的服务呢，经过我们认证的合作伙伴公司，它就能获得合理的利润，他就愿意跟我们合作。比如说我们就拿中和国际来说，中和国际在2016年6月份以后通过云葫芦的方式所实现的业务增长是200%的增长，而且用户的层次就完全比原来的用户层次也完全要高很多，都是规模型企业，都是一些国内甚至是国际上的巨头企业，他们会选择跟我们合作。这就是因为我们服务的品质和服务这种对行业和对企业本身需求的挖掘，我们得到了企业的认可。 嗯，明白。那我刚刚可能有个口误哈，你们所谓的 C 端其实也是一些小 B， 一些 B 端的公司，然后你们给他们进行服务。对， 它是个相互的过程。我们比如说像孵化器吧，孵化器它的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希望做第三方服务。但因为孵化器只提供是物理空间，可能就几千平米，甚至是几百平米。那这样的服务机构本来就一两个运营人员就已经很吃力了。你再养5-6个做这个服务那个服务的，其实做不了。 是。 那怎么办呢？那就可以使用我们云葫芦做配套管理软件。 好音乐959，我总在。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每一个连接的工具和通道。 那你们有这样一个创业服务的一个入口，然后吸引了大量的一些创业项目使用你们这个工具，包括您自己都没想到，可能30多个国家都已经在使用了， 这没想到的。 对，所以自然而然的肯定就是自然流量也很多，包括口碑营销的方式也都会获得大量的一些同行的一些认可，包括代理机构的一些深度的一个捆绑绑定吧。那有没有市场上有多少和您有同类的友商出现？那你们又是和他们是进行怎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您如何看待友商的一个竞争，如何看待他们的这样一个差异化呢？ 创业早期的时候呢，经常会害怕别人模仿你， 会被抄掉， 或被别人赶超，或被资本秒杀。其实后来我们发现，目前还没有看到过任何一家资本可以秒杀一家公司，它顶多会对你形成打压和阻击。在中国现在的商战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在寻求这种叫商业模式上的差异化，以及我们在实现方式的技术壁垒的这种设立上，以及我们整个团队组织能力的打磨上。我们相信很多公司可以拿到很多钱，但是你拿不到这种创业精神，你拿不到这种服务态度，你更拿不到这种社会价值的责任感，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这跟创始人跟整个团队他所经历的和他所过往的人生经历都有关系。 那有的知识产权的公司，他们现在已经互联网的公司吧，他们已经拿到很数千万的一些融资，得了很多资本的认可。那你们一直都没有选择去拿融资，而且项目的非常发展的非常健康，而且资金流非常的好。那这一块是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这可能跟我们创业时候的出发点有关。其实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就处在这个行业的绝对黄金期，到目前为止呢，它还在以23%的速度在增长，这确实很可怕。但是我们说了，这行业不可能一直这么疯狂下去，毕竟真正保护产品的这些知识产权以及所企业必须所需要的这些服务，它一定是产生在有价值、有成长性、有盈利能力的这些企业当中。那现在的双创所催生的这些服务，很多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是有可能会消失掉的。那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企业它要有盈利能力，然后这个团队呢，它应该有一定的叫可成长性。这是我们当时的树立的创业思想。也就是说，不管拿不拿资本，我们都要把这个项目做好，这是根本的东西。所以当时呢就想着这是底线，所以说它的迫切性就不是很强。 明白。最开始创业真的就是为了想好好把这个一个事儿做好，做得有价值，服务更多的人，而没有想到可能需要更多资本的介入。其实像最开始真的就是想当一个事业来做。 这说来就有点惭愧啊，就是因为这一次创业的话呢，做云葫芦呢应该是属于二次创业了。真正当时做征合的时候，最早的做征合，那时候的想法就很简单，就想着比工作上班要好一些，就这么低的一个需求。后来才慢慢的发现呀，比我们期望的要好很多，所以才有了转型的想法。 明白。您属于可以理解为您属于那种比较稳扎稳打的、比较踏实的、不会冒进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最开始目标肯定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目标，但慢慢的可能随着自己踏踏实实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这样认真的一个态度，这样一个匠心的心态去做项目，反而可能取到了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结果，达到如今这样一个规模。 对，这可能也是主持人理解的比较对的地方。其实我性格当中呢，我们就是觉得有时候很多创业项目不是不好，而是因为超出了创始人的能力范围。因为现在已经不单单是能力的问题了，包括像今天我们现在有想跟资本接触的，有一些资本机构在跟我们接触，那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它可能已经超出能力范围了，它已经上升到了资源的范围。您必须有这样的资源，你才能进行下一轮你想实现的事情，它需要资源来支撑。 明白。那刚刚我们聊到了云葫芦的一些商业模式，包括你们目前已经平稳的运转了6年，而销售规模已经达到1000万，取得很好的成绩。那在下一节我们将聊聊云葫芦创始人胡总自己的一些职业的经历，包括您在找寻合伙人方面，然后对接投资人方面有哪些观念上的一些改变，包括在创业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你又是如何去克服的。 那其实这里边啊，就是整个创业过程当中最难的，我们认为是这种自己对项目认可的这种难度是最早困扰我的。 比如说做到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会对一个项目产生怀疑，这项目可能不好，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当遇到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自己的思维和能力上的局限造成的。 嗯， 那后来我们发现不是这个项目不好， 嗯， 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驾驭好这个项目。就比如说像最早的新东方，最早最早的教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没有支撑力的项目。 对， 但是后来有了新东方以后，会有很多资本来投这样的项目，这是一个改变。但是企业服务也一样，企业服务的时候呢，最近我们发现很多投资机构投的都是偏互联网的项目，我们认为这可能也不一定就对。 嗯，可能一些 SaaS 平台更受别人欢迎。 对对，就因为 SaaS 啊，包括像实际有过企业服务能力的这些资源，它才是根本的东西。 嗯， 我们不相信说是停止烧钱以后，停止低价拼抢客户以后，或者受过伤害的客户，他回头来再对你说你好的这种机会还有多大，这我们真不敢说。 嗯，明白。那您自己的职业经历，我看您的简历非常的丰富啊。您本身就是一个军人出身，然后后来做了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后来选择了可能这个商标注册，知识产权这一块领域。那这样一个过程，像我们要讲述一下嘛？那您是如何选择的最后接缘到知识产权这一块的？ 对，这说来话长。其实从部队的时候呢，我是一个比较爱学习爱琢磨的人。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有看过一本书，叫拿破仑希尔写的，他说一个人是对的，他的世界就是对的。那这句话对我影响比较大，然后我就每天要看爱是一种报纸，然后呢有七种杂志，都是主流的报纸吧，中国青年报啊，甚至说这些解放军报这些东西。那时候在部队的时候就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阅读的习惯，我非常关注整个一些国内的一些身边的变化。那时候呢叫政治敏感，后来到了地方以后，我们就说了之后呢，就觉得在创业过程当中也是这样，我们也得意识到周围的变化。回到地方以后做知识产权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因为我们不想做养家糊口的生意，这个目标有点太低了。最初的时候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做着做着呢，我们团队的成员都会推动我们往前走。比如说我们有十个团队合伙人，到20个到30个到现在的靠100个，他们都会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空间。那如果我们不往前走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 那最终您选择了知识产权这一块，而且您其实上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哈。包括您从部队出，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门槛比较低的一些工作，类似于做一些销售，做一些营销等等一些工作。然后后来呢，就去了，随着自己的锻炼，随着自己能力的一个提升，后来又去了公司做一些副总经理等等一些高职的一些高端的一些工作。那中高端的一些，可以说您最开始的收入也是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好的。那后续的也想去创业，想给自己更好的一个生活，想一遍提升自己的能力过程当中，也给自己能力最大的一个可能，可以能发掘自己最多的一个潜力吧，然后来做创业。那创业的过程当中，肯定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那后续您又是找到了怎样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您一起来做？那目前可能团队已经有很多人了。那最开始，可能4-5个人慢慢累积的这样的过程，能聊一聊这样一个故事吗？ 可以聊一聊。我最初的第一个伙伴呢，就是我们杜兴川杜总，跟我目前有将近10年的交情了。其实做销售啊，最早的时候呢也是被迫的，在2003-04年的时候，工作没有现在机会多，那时候大部分的工作呢是销售类岗位，你才有机会进入的。而且那时候国内的创业氛围不太强，大部分都是一些制造型的企业偏多。后来呢，我们就那个时候只能做营销，做营销以后呢，发现对人的改变特别大。对一个人面对困难，面对一些我们以往认为的面子问题， 都完全的打开了自己，这是唯一，我感觉这是对我 最大的一个成长， 最大的一个成长。再后来我们发现软件这行业机会比较好，04、05以后，那时候开始去报培训班学编程，然后再到后来做这个 Java 点 .NET 这方面的这种教育培训，然后再到外包公司里面来一步一步走。其实后来能够得到最后一份东家的认可，也是源于有创新精神。原来的一些工作的开展可能就是平平常常蹲点接业务，然后我们做商业模式呢改变以后呢，实现利润呢就可能一个模式的改变利润就翻5倍甚至是10倍，这是以往不敢想象的。然后渐渐的就找到了一些自信。最后我当时我是被分派到上海来筹建上海公司，然后负责上海公司从头到尾，也就是说我的经历里边包含了销售开发，然后打客户需求挖掘，然后跟随项目实施来实施这个项目，然后再到最后的标准化做企业内部的培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明白，就是可能一个行业要经历的所有的过程里都之前在从业的过程当中都经历过了，所以你很了解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包括可能各个等级的各个量级的一些公司你都有从业的一些经验，那你后续的对于创业 这是一个巧合，因为运气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或者说刚毕业大学生吧，他选择工作的时候呢可能更看重的是一家非常完整的公司，如果我进入的是一家非常有规模非常这种组织或者说架构非常明晰的公司的话，你没有这样的机会。 是 只有进入创业型的公司你才有可能接触这些岗位指导， 对，能学到更多东西。 对对，就比如说现在我经常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是男孩子我一定还选择过去那样比较优秀的创业公司，这些公司能够成就一个人。 明白，也能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 学到。对，他愿意让你去尝试。 是。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也特别好奇，就是现在好多公司包括您之前在好多的公司都是可能也都是一二线的城市嘛，包括上海这样的大的公司工作，然后后来去选择去就业。很多的创业公司都是从一二线城市出发，然后慢慢去落地下沉到其他的三四线城市。那您为什么最开始没有选择这样一个路径，而是选择从苏州出发，后续的再去扩大北京上海倒推到这些城市去发展？目前可能有6、7个城市已经布局了。 目前的话我在国内大部分的城市我已经走了一遍，应该这么说一二三线城市几乎走了一遍了。如果说就业或者说是创业成本最低的地方也就在苏南那一片，可能是最好的，因为当时跟产业结构有关系。苏州一年的专利申请量占到全国的，可能它一个地级市的一个知识产权的申请量就占到国内的30%。那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不能不去重视它。如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我们来发起一家服务型的公司来做的话，比如说我第一份做知识产权的时候呢，我是属于加盟店，这有个背景可以说一下。当时我们只用了1年的时间，我们就比北京的这总店业绩要高200%，也就是说这个跟创业环境和创业的产业有关系。围绕创新的服务呢，我认为尤其是服务行业，它很多是在早期的时候，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接受了互联网这种形式，更早的时候别人是不敢相信互联网的。 明白。那您又是等于是做了很多年的传统的企业，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领域也都做了很多的自己成立的公司，那后续您是如何去接近互联网，拥抱互联网，选择往自己做 app， 自己去做这样的网站，是有怎样的想法？ 我们就讲一个环境，创业是有传染基因一样的。我们最后最后一份工作跟软件开发有关系，我们有500多个同事。当时出来一波呢，我们也涌现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的一些企业家，不像现在我们看到中信界的老大，他们都是我们以前的同事。那我们出来以后，我们在选项目在做项目的时候呢，也就好像没有那么难，但是又也没那么容易。包括像最近几年来互联网发展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我们也认为互联网要改变企业服务这个行业是实现不了的。直到有了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呢，我们才发现可能很多问题解决了。也就是说企业服务有一特点，它涉及的人比较多， 它相对会形成比较分散的一个条链条。那这种服务的话呢，用传统的PC 端来实现的话呢，它就有一个要求，你得坐在电脑边上。 是， 但是这种企业服务往往又是移动的， 嗯， 尤其是在现代这样的一个高速运转的这个商战环境当中，它必须得有一个终端来实现。所以说 ，Apple 当时我们是国内第一个做的呢， 嗯， 那时候做的但很失败，后来那一版 Apple 放弃掉了，因为它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客户体验。 嗯。明白，因为您最开始第一个做的这样的时候没有参照物，是等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对，一直在试错的过程当中。那后续您是用了多长的周期，然后第一款正式的产品上线了？ 嗯，其实真正说就是这款产品是第一次上线是2015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试上了一下， 嗯， 上完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不太好， 嗯， 这个体验不是很好，尤其是越往深走的话呢，就是这就是我们讲互联网的特征在里边。你要是做的特别深的话呢，就有可能客户体验就不好；你做的特别浅的话呢，客户又得不到品质的服务， 使用的不痛不痒的啊， 就体验不出它的优势。 嗯，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一直在优化，包括像明后天吧， 嗯， 我们又会迭代一版。 嗯， 那迭代完之后呢，我们可能会上一些全新的功能在里边，包括像签约宝，我们把电子合同放开给所有的机构来使用。 嗯， 这也是我们在尝试。这如果说做互联网，最早的时候是希望它能告一段落，一段时间告一段落，停止研发。现在来看的话呢，这种就是可能过于乐观了。 嗯， 它不像一些压皮啊，或者是固定的我们以往开发的一些系统，它很容易做成可复制的标准化的东西。 嗯， 但是 Apple 也好，或者说是现在我们把整个 PC 端来做 SaaS 也好，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嗯， 它不断的推动你，客户的需求不断在变，你就得跟着变。 嗯，明白。那产品不断的去迭代升级，包括项目业务的不断的增加，肯定需要成本也是不断的提升。那前期都是你们自己的母公司然后来去投资，包括你们的技术团队的搭建等等的一系列的方面。那后续您也说了可能需要资本的帮助，那资本的帮助可能不仅是因为你们现金流非常的好，那不仅是给你们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其实还是更多的资源给你们去整合，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可能，嗯，各方面的宣传也好，各方面的一些用户的获取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资源的这样一个配合。 嗯， 那在这一块方面您是如何去设计？那目前你们要选择的投资机构，嗯，肯定不是纯财务投资嘛，可能会选择更多的一些战略投资。那 这是最理想的。 嗯，了解。那你们与机构沟通的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个模式，怎么样一个方式呢？ 是我们这一次也不是说是一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资本上。 嗯， 我们一直坚持的思想就是有没有资本都不影响这个项目的成败。 嗯， 只不过是时间或者说是那一阶段的发展速度不一样。云葫芦的话，我最这个团队我一直给他们宣导的意识就是，我们有100块钱要创业，我们有10000块也可以创业，我们就看如何来使用这种有限的资金的资源。但是项目达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的规模，我们找到了方向，然后面对现在这样一个行业的竞争的这种生态，它是被迫让我们选择这条路。你没有选择，你不选择拥抱资本，你可能就会错失这个机会。但是如果说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战略投资的话呢，当然是最理想的，我们就有可能会比更早的实现我们定下的目标。 嗯，总结一下您2017年有哪些目标呢？ 2017年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把整个云葫芦的运营团队呢做扎实，把产品体验做得更好，同时把营业的收入，我们讲的净利润做起来。净利润做起来之后呢，就是我们说了，我们选择融资机构来给我们做背书的话，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能够在人力资源、在组织能力、在整个的一些其他的创业资源的匹配上获得更多的支持，这是我们选择资本的原因。如果说仅仅是用资本来救济的话呢，这个项目我们认为是没有多大希望的。那今天之所以把2017年的目标我们定了3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销售额在国内盈利，这个销售额跟盈利的这种叫绝对盈利能力上，我们要站到绝对一线，就是应该做到

像一代浩瀚的星河，一番撞击和一场烈火，我们跌落在凡尘两个角落，经过了千千万万个世纪，我们各自在人间摸索，可能相遇就迷迷糊糊擦肩而过，怎么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你的歌，星星月亮如影灯火，不像你的烟火在那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从怕无多，这才知道坚固的缠绵从时间开始，我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牺牲什么？今生一见我就为你失魂落魄，不要问以前曾否见过，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记忆里还有天光失火，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一手漂泊，怎么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你的歌，星月亮如影灯火，不像你的烟波在那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无从怕无多，这才知道坚固的缠绵从时间开始，我肩上注定要牺牲漂泊，